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下回能不能把嘉宾话筒先关一关。 各位好，我是徐冉。刚才那声人声咳嗽最为醒目，真不是我们节目组缺钱啊。 我们组只缺手。 对，我们一向都是用人肉整的。这儿呢是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我们酒吧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不仅可以搜索到在车里的车载收音机啊，搜索到这个 FM98.2 AM927，您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发生的一切情况了。 不用车载也行啊。 对， 各个就比如我们听听 FM 啊，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 APP 啊，也可以听哈。嗯，来，你刚才说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fe 了吗？ 你怎么没听啊？ 那你没有说的话，说了再说一遍。 你说吧， 预备说。 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fe 这个手机 APP 直播平台，观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的一些情况，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互动起来。 嗯，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玉典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 你打我手。你打着我手了， 怎么打死？那个你说，来叫嘉宾， 便宜， 多的我， 你故意的， 一天天的，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 两位都是老朋友了，都熟悉我们的套路了。首先欢迎编剧导演卢一，欢迎， 欢迎， 大家好，嗯， 演员导演洪泽，欢迎。 不用欢迎了，我自己都觉得我俩人有点太熟了，是吧？跟开水烫过一样，你知道 吗？还是得欢迎，还是得欢迎。嗨，我也不能说不欢迎。 来都来了，是不是？ 都来了， 还每次来特早，还 你看。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是演最后一趴啊，今晚戏中戏的这个咱们今儿唯独小品卖车的一段背景介绍是这样的。小品卖车是赵本山小品卖拐三部曲的第二部，内容讲的是范伟啊，在去年听这个赵本山大忽悠，认为自己得了病了，买了副拐，因此丢了工作跑了媳妇儿，今年想找这个赵本山要评理报仇，结果却又被赵本山忽悠的买了一辆轮椅回去。 瞅瞅这家伙。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就我一看刚跟这一坐，看着这稿，我就觉得 就应该是反串。 不是，是，我觉得这个俩主持人啊，今天给咱俩挖一大坑。 为什么呢？ 肯定演不到人家那份儿啊。 那你放心，哪一部咱也倒不了劲。 这个实在差得太远啊。 对对对对， 是吧？那其实你想啊，就本山老师包括范伟老师，那个他所有的语言里，他都是带着劲儿出来的，这劲儿特难拿。 对对对， 对， 其实他的所有的气口就本身都是包袱。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刚才看那个。就是什么两根大筋，病毒以180公里的速度向你的，他最后一个特别特别长，到最后是一个几乎没气儿的状态， 对， 这一定是专门为他自己设计，因为 对对对， 气长不一样， 即将诞生，他特意看了一下， 是吧？那个是太难了。比如说咱怎么办呢？反正看导演卢一，今儿您来导演吧。 我是旁白吧？ 你是谁？ 旁白 不行，没有这个 旁白有多白？ 旁白取消。 你演那个灯。一共仨人，他取消演是他演轮椅啊， 就没有不让他演旁白。我的意思是， 今天我不演，你来演。 为什么你不演呀？ 今天是这样，您 和卢一老师，你们俩一个范伟，一个赵本山，让红哥演一演这个高秀敏。 What's wrong with you？ 对，我跟你说，他上来就把矛头共同对准了我们三个人。那你觉得你这整场节目还友好吗？ 我可以不说话。 要不今儿你把你那份工资给我吧。 那你走吧。 没 多少钱，我们仨行， 能盯得住。 对，所以现在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起来，跟我们 谁想看谁看谁想想看谁演。 你别激动。我觉得就你这范儿挺适合演范伟的，是不是？ 啊、脑子 不懂事， 脑子大脖子粗嘛， 那就不傻了。哎，行嘞。 对，大家也可以发一个弹幕，跟我们扣扣六啊，打个招呼啊。再不济，你可以刷刷小礼物嘛，是不是？ 啊， 嗯、 啊再不济才刷小礼物呢，开心就好。哦、刷开心就好。来，咱们说推荐这个每日网剧榜单，说第一个叫《无心法师》， 嗯， 二。播放平台在多放这个多平台播放啊，单日播放量好家伙，这个数可特别的吉利，49999万。 嗯， 哎呦我天哪，这个《无心法师二》呢是由企鹅影视、搜狐视频和唐人影视联合出品的民国玄幻网络剧，是由尤达志、李义冲、李公乐还有黄霄英联合指导的。 你看、 啊、这一个网剧现在能这么多导演吗？ 现在的网剧制作成本和各个方面做的都挺大的，非常到位。 是，这让我想起来有很多是不是这个就是美剧也是这种啊，有几集的可能是导演都不同，卢一。 啊，分季是吗？ 是吧？啊， 分段 是吗？对，分段。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是。 我看你笑而不语。 是。确实是。 一般都是有很多执行导演和副导演在导。 那个导演现场，就总导演会在现场吗？ 过一下这个话题， 对，别问了。 那我就明白了， 你这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也属于刨根问底儿栏目组的？ 刨的还不够深， 得往组合身刨。 这卢一说的啊，卢一什么都没说啊。 那么看过这个尤达志过往作品的人呢，一定会对视觉上呈现的这种美感是念念不忘的。 嗯， 无心法师二的这个拍摄呀，到美术啊、服装啊、道具都是非常突出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就即使面对河神这样的劲敌， 哇、哦、 啊，无心。《无心法师二》依然是在服装、美术等等方面最用心的网剧。 给你多少钱？ 那么续集的这个角色造型呢，经常会被剧迷疯狂的吐槽。但是从北方来到十里洋场上海，被这个岳绮罗附体的小丁猫的海派西装啊，苏桃的清新学生装啊，顾璇五儿子顾姬的帅气的新造型啊，以及各种小道具，包括阴阳师的设计，感觉都非常非常用心。延续第一季的这个视觉的美感，又和第一季的视觉形成反差，同时呢，又不会特别夸张的让你出戏，好像啊，近期某些热门的这个青春剧那些无敌的过滤一样啊。那么特效和运镜方面呢，哎，这个环境中世界颠倒，包括连环幻境的设定非常带感，白琉璃的新造型，一条蛇，一看就是花了钱的。啊，大量航拍镜头的运用啊，更是拍出了尤达志风格的大片感。 嚯、哎，这个介绍的太专业了， 对，这评价太高了。 来，你给我翻一下。 原来不是介绍剧情吗？今天怎么改评价了？ 编辑说你呢？ 来，是吧？你这介绍的完全都是一个专业口啊， 所以这得两个专业演员和导演啊。 一本正经的在这儿， 关键我们俩都不敢接，你知道 吗？不敢导这样的片子， 一本正经的在那儿呢、 哎、 啊！是吧？ 就想说这个，从视觉效果看、 嗯、 啊。这个好体现在除了就是我们平常的人不懂的专业的人就看着好看呗。 对对对，这个其实是最直接的。 嗯，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著名的老师赵宁宇老师， 嗯 啊，就那个他们就上学的时候，他就问我们同学，当时问我们那个特别。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说同学们，大家谁能告诉我什么样的戏是好戏， 看着好看的戏，有没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其实当时我们想了很多答案，你知道吗？真的， 我天， 就是你想我们老师博士生导师， 嗯， 导演表演的博士生导师，嗯、那就留学，那就咱就不说了，这个学术已经造诣非常高了， 嗯， 但是他却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就想了有什么内涵的，这那就想了一大堆想法。都觉得得往上说，你知道吗？ 嗯、 说老师说了一句，观众爱看的好看的戏就是好戏， 对吧？ 对对， 其实这个非常接地气，非常好， 就近。 对， 嗯， 所以说你说一个片子，它从你好看就分很多种啊、 嗯， 是吧？剧情好看， 嗯， 或者拍摄手法好看， 嗯、 或者说画面质感，或者说效果，或者等等等等等一系列， 嗯， 只要它都好看了，它就好看。演员当然要算，它是一大部分的一个组成部分吧。 我觉得任何一个艺术。任何一种东西都是这种恰切，哪怕包括有一些通过语言来表达的，那可能外国人也觉得好。 对对，没错。你比如说像有些，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从这个戏上的介绍来看，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拍摄的本身来讲，他投入了很多的心血，是吧？那、比如说他的服装、服化到 这种哈、啊、画面的处理哈，那、肯定是用了很多心血。 是， 但是其实咱们想想，就只要其实一个戏，其实观众的心态很简单，只要好看就行。 是啊， 那要都能好看，那就更好。但是如果什么都不好看，至少也得有好看的一部分。比如说咱们说《大宅门》， 嗯， 其实我觉得《大宅门》这个戏，咱们就举个例子来讲啊。在那个年代， 嗯， 它的服化道其实相当的粗糙 啊、哦，在那个年代相比来说已经 相当粗糙了 哦。 但是对不起，人戏好看 啊、 哦，人厉害， 对不对？ 他 戏故事好看，带着劲儿、是吧、嗯？你比如说像《潜伏》， 嗯， 也非是，他其实也很粗糙的。你要、 哦、 你就说论画面或者论服化道美这一块，肯定比如说刚才咱们说这个《无心法师二》肯定是比不了的。 嗯， 但是他怎么好看？ 嗯， 故事好看， 剧情好看， 引人入胜。 对， 那么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作为制作人，尤其像我跟卢一这样的一个制作人啊、 嗯、 创作人，我觉得 卢一你的白眼能再翻得出神入化一点吗？吓死 我 了， 是我说的多强， 说我是晚辈 是吧？我觉得就是说 我感觉 至少哪怕就是说在做的过程中其实投入的心血其实往往都是在各个方面力求将让他尽善尽美嘛。首先一剧之本先从剧本上考虑，然后再投入在拍摄的过程中再投入大量的心血去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去给他做得漂亮。 嗯， 对。 哎，你知道吗，说到这个，就是洪泽哥刚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最近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头条热门，叫紫薇那些年给我们撒的谎。 嗯， 你们记不记得在《还珠格格》第一部，她有一个跟她那个时候还是丫鬟，跟乾隆微服私访的时候，在一片野地上野餐，她给一堆菜起了好多特别诗意的名字。 哦哦，对，好像有那段。 然后最近这段视频重新大家又翻了出来，大家说小时候我到底是被什么给骗了，被什么附身了？当时其实我关注到的不仅是那些诗词，我就会发现他们的服化其实非常非常糙。 啊、 就那衣服上的那个褶子呀， 对对对， 你现在看你都会觉得怎么那时候道具那么不用心呢？ 你想现在啊，就是说很多的影视基地啊，包括像横店啊，包括像北京的怀柔这些哈，其实他们都有服装库的。 嗯， 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就揭露一点吧，咱们揭露一点内幕哈。比如说穷一点的剧组，就不是那么考究的剧组，他基本就不做衣服了， 哦， 就在服装库里租。那么那些衣服基本都是以前剧组做完以前用完之后人就剩下就扔那儿的、 哦、 是吧，它肯定在质感上它不一定完全按照你这个戏来的、 嗯、 是吧、 嗯、 或者说它保存的未必又完好、 嗯、 是吧，质感肯定不好、 嗯、 但是咱反过来再讲，很多戏现在的戏但凡投资 重做衣服 完全做， 哇塞， 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其实影视产业其实它就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东西， 嗯， 你低投入它肯定它达不到那个效果， 嗯， 你像前一阵儿就那天我们聊说这个吴秀波老师的那个 军事联盟， 嗯嗯嗯， 它为什么好看？ 嗯， 您看那服装做的那多讲究，得花多少钱，是不是、 嗯？ 那几个亿肯定它不白花， 是 对， 哦。 所以服装都是量身定做的， 对对对， 这种，包括我想到前两天就是有很多热播剧，什么《我的前半生》也好，还是《欢乐颂二》啊，包括很多现代的这些剧都会花很大的钱在服化 的 设置上， 它应该都是自己找的一些大牌 服装赞助啊，对，包括就咱们比如说咱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无心法师二》，你像它里边。已经说到他这些人设上面的这里边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设计的，肯定是花了很多钱。 嗯嗯、 是是是， 嗯， 确实。来，咱们说完这个啊、这么高的一个将近一个亿的点击量的《无心法师二》之后，咱们来看另外一部剧叫《青春最好时》啊，居然。 啊，嗨。青春最好时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 嗯， 这个不如刚才于浩介绍的那个近一亿的质量多 啊， 但是也挺多的，对，2085万。首先，这个剧讲的是就读在精英学校的初音音。然后呢，另外一个主角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负债累累的夏儿、 嗯、 这两个人你看身份地位差很多，对吧、 嗯、 但是呢他们其实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嗯、 但是他们从小被分开收养了，彼此从未谋面、 哦、 但是因为这个出身非常显贵的初音音的一次意外失踪，他们俩人就互换身份了。 嗯， 比如说呢是这样的、 哦、 因为他俩长得一模一样、 嗯、 一卵双生、 嗯、 这个负债累累又不学无术的夏儿呢，就因为寻人启事启事上的照片就被这个好心人硬是拉到了这个收养出明珠的这个家里，所以就稀里糊涂的以他的身份在精英学校里开始了一种摸爬滚打的生活，的不适应嘛，对吧、 嗯、 但是真正的初音音也就是他的姐姐，就是本身出身特别显贵的那个人，却因为失忆干脆就流落到了夏儿的学校。 嗯， 所以两个人也是因为阴差阳错就干脆互换了身份，也开始互换了生活环境、 嗯、 就都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 嗯， 那这个初音我们刚才讲到他从小生活比较 生活条件都可能很好啊，这个上进心也很强，他的天性很骄傲，他就不甘堕落，就用自己的力量，然后重新点燃了整所学校的这个学习热情，非常厉害的 一个很励志的故事啊。 其实我 整点之后咱们再起始，稍后见。 哦。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鬼主语，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大家除了可以在 FM98.2 AM927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我们982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那家伙， 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这个点击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发生的情况。 是的， 尤其是我旁边有个胖子， 嗯啊，好几个， 同时呢， 好几个。 接下来你介绍一下 啊。同时呢，大家伙也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深度的手机 APP 视频直播的合作伙伴盒饭 Life 哈，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 看看于浩到底有多 参与和我们的互动啊，来看看今天想让谁演范伟。 对， 可以想让谁演范伟呢，就指向他就行了。 反弹， 然后我们要特别感谢反无懈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再来说一遍，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 谢谢，鼓掌。 来，欢迎两位嘉宾啊， 嗯， 这编剧导演卢一啊、欢迎欢迎，还有这个演员导演， 你看卢一，你刚才不鼓掌，现在控场了，没有人鼓掌， 欢迎二位， 谢谢谢谢，对面的朋友们好吗？ 没有对面，哦，我在对面。 你那么大脸能忽略吗？ 来说网大每日榜单， 首先说第一个吧， 时贤， 叫时贤， 时间的时，弦乐的弦。 来，于浩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人播放量42万。故事讲述了在百年以前呢，人类世界被一种来自于宇宙的时弦力量所毁灭，变异、杀戮、战争是接踵而至。为了躲避怪物的追杀呢，人类聚集到地球最后的净土叫西麦城，困兽般的生存着。百年以后呢，远征军的统领突然间叛离西麦城啊，远征军遭遇大规模清剿，身世成谜的男孩叶宇泽以及神秘莫测的未知生物，谜团与阴谋弥漫在这最后的净土当中，存亡的危机也向人类席卷而来，生死的战斗一触即发。除了无尽的未知谜团，影片最大的看点就在于震撼的视觉体验，全 CG 制作，我的很花多少钱没？从人物角色的皮肤啊，到发丝啊，服装，各种武器、飞行器等等装备的制作，炫酷的特效，细腻精致的画面，都不得不说是一部诚心的良心制作，再配合着充满着谜团的剧情，精彩激烈的打斗，时贤也将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呈现自己的诚意和要做好这个精品动画电影的态度。时贤单日播放平台啊，但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42万。 对，就但是人家的制作还是很用心的嘛，对吧？ 现在的网大网剧做的真是很到位， 很用心是吗？ 网大现在好像这价啊，就制作价格也上来了。 哦，对对， 几百万上千万的比比皆是啊， 比比皆是，真的。 来吧，说下一个，然后咱就戏中戏了，好不好？ 啊，现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剧叫《玩命局中局》，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呢是39万。这个剧主要讲述了一个是专门为人排忧解难的好戏人生，有个是高端定制服务，你知道吧？就专门好戏人生，就专门给你这个人生 甲方乙方 排一些好戏， 对啊， 它有点像那个定制，就私人定制， 对对对对， 它有点像那个关系哈。这个私人定不是这个这个高端定制服务呢，其中有一个主角，他叫马建国，接到了一个神秘的任务，但是他在执行任务当中，他又发现有人要害我，总有刁民想害朕的那个意思。然后他为了自保，他就决定不行，我得将计就计，引出幕后黑手。然而在实施计划的过程当中，他真的被推进了火化间， 有啊， 所以非常非常 火化间， 对。那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这场玩命游戏呢？是因爱生恨的这个前男友，善良纯情的最美女孩，还是有钱任性的大老板，悲情绝望的主妇等等等等？那他们之间其实又有很多的纠缠跟纠葛，所以这一切还得大家到剧中去看一看。 叫什么呀？这部剧？ 这部剧叫《玩命》， 还挺有意思。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在这种都是一个喜剧的一个范畴，但是他把这个里边做了一个悬疑的一个状态哈。 对，因为你很难再去讲清楚他的人物关系，否则你这个谜题其实就被解开了。 主要是你看这个演员有刘能。 刘能，王小丽，就是小刘能。 王小丽就叫刘，就演刘能。 啊、这刘助理， 刘副主任， 刘副主任。 对啊，还有那威，这些人都还挺厉害的，应该挺吸引人的。 哇，哎，真的，这个演员的阵容还是卡斯阵容还是挺强大的。 是不是？咱们看看这个海报，它在哪儿呢？ 它还是有一点点喜剧效果的。 刘能，这么大威吗？ 然后呢，还想打造出 那 种 那刘能是那么好野的吗？ 只要会动武啊，一脚就定那儿，然后薅头发。来吧，咱们说今晚戏中戏这个环节哈，演的是唯独的是这个小品卖车的一段。背景介绍是这样的：小品卖车是赵本山小品《卖拐三部曲》第二部，内容讲的是范伟在去年听了赵本山大忽悠，认为自己得了病了，买了一副拐，然后呢也因此丢了工作，跑了媳妇儿，今年就想找这个赵大忽悠啊，要去评理报仇，结果却又被赵本山忽悠的买了一辆轮椅回来。里面一共有三个人物，叫赵本山、范伟和高秀敏。 丢不丢人、啊？你说说。 丢了， 又被忽悠了一辆轮椅回来。我每次等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哇凉哇凉的，我这心啊暖暖的， 不好接。 经常给自己加戏的徐冉，谁写的这个名儿特别好。 对啊，哎， 这边 怎么搞的？ 你看就没有人评价我们，对不对？ 啊、是吗？ 咱们来 屏脸能占满整个屏幕的余浩，就这么打啊！导播老师， 手机也受不了， 受了啊！ 手机也受不了了 ，APP 是 费流量是吧？像素多。 说到直播间啊， 对对对， 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就盒饭 Live 的这个直播间，已经有42000多这个观众在看我们的。 啊、一般我们都7-8万了，不是？今天就是因为你， 对，因为我什么呀？ 因为你肩 这就不少了，要什么手表？ 要什么自行车？要什么轮椅？ 来来来，那个卢毅给我们导个戏吧。 嗯， 导戏 啊，导小品 啊， 嗯， 直接就分角色读吧。 你别 不能这样， 你用点心，他长大的吧， 用点心。 我看他长大，哎呀，我今天是 你看谁长大的？ 我看赵本山长大， 吓死我了， 主要看着我长大的。 主要是今天真没时间看，但是我就凭我记忆讲一下。 那太深了，这个戏。 对，太深了。其实呢，就是讲一个小小的理论，就是每一个人，不管大伙谁演，大家一定要想一个讨巧的东西。 哦。 因为在剧本写作和这个戏剧表演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管是谁，你一定要观众喜欢你这个人。 嗯，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 还是这个角色。 人，你这个人或者你这个角色 都可以 。 那你要是就演一个特别讨人嫌的角色呢？ 但是讨人嫌，大家也能逗乐的。其实就是，插科打诨，这个就是这个角色也是戏剧中不可缺少的。 比如角色小饭盒， 比如像于浩老师，于浩老师不管演的多烂， 哎，都会有人喜欢。 台词多差。一上台一定会有人给你轰下去。 陆毅，你说的特别好。 两道转折再转回来，最后是吧？ 你说的特别棒。 哎，我怎么觉得我都黑着呢？我这个 这就是底儿攒的好，你知道吗？ 啊，这底真好，哇塞！ 陆毅，你未来一定会飞黄腾达的。 飞黄腾达的你会。 陆毅，你太棒了。 所以说呢，待会儿呢，大家想一想，每个人想想为什么赵本山老师、范伟老师、高秀敏老师会让大家喜欢。 和自己的这个自身的特点，这个声音 自己的特点 呢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来演绎这样。其实这很简单的原理，就是让观众喜欢你，喜欢这个角色。 太难了。其实太难了。 其实这个恰恰是最难的。 对。所以嘛，后半辈子就修这门课。 演的自己的人格和你给予你这个表演那个人物的人格是什么样？有魅力。 其实我一直认为，我从小到大都认为这是一种天赋。这个是这个我们祖师爷赏饭了。 对， 这个是我一直笃定的，但是我对外一定说，只要你努力，一定能够做到。 我想转行。我觉得我想转行。 你还行，你还行，你不太讨人厌，没那么讨人厌。 不像于老师， 我没你讨厌。 算安慰吗？ 这不敢接话，你知道吗？这随便一接话，这都是坑啊！这不能接话，这个。 来吧，分一个角吧。今天因为我定的是反串经典小品卖车， 所以于老师就高秀敏了。 不是， 可以 是洪泽， 我真是行， 我觉得特别 行。我怕演不好。 捏眼皮， 洪泽，我第二把我来，好不好？ 行，那就这么准了。 还有第二把， 还未必有这时间啊！我可告诉你，洪泽哥， 那 行， 那徐冉就 旁白吧。 对， 没有旁白， 可以的， 没有旁白。 赵本山吧， 赵本山， 我呀，赵本山呀， 我怎么自给自己留了一个范围的？ 好，来， 最后给自己挖一坑是吧？ 他才是最爱给自己加戏的人， 真的 能不能聊这事 儿？年 来准备啊，我音乐推起来，下来之后咱们就开始。 原声要给大家听吗？ 哎呦，那听一下吗？ 听一下， 这么热闹， 听一下吧。 就是原声放完之后，万一大家 放20分钟，我们就可以走。 来听一下哈，原声是这样的： 自从买拐摸得够呛，丢了工作跑了对象，我就不信这个劲儿，别人能让我吃亏，我就不能让别人也上一当。我也卖拐，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瘸了我把拐卖你啊，拐了， 发家致富道道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卖车了， 拐了， 谁买车了？ 我脑大脖子粗吗？ 别着急，这回轮椅有销路了。 人家腿都好了， 腿好了，去年腿还好的不就忽悠瘸了吗？今年你看我给他怎么忽悠他上车的？ 快走吧， 你看到 ？Hello， 兄弟，你干啥呀你？ 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非常对不起。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我激动个屁！我激动，你把我坑苦了，知道不得？啊，我老婆也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去。 兄弟，那啥，你把拐给我们，把钱给你，咱回家吧。 你别跟他掺和，过来。请问这副拐回去煮多长时间？ 我煮什么煮啊？压根没病。 完了，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不是，你说当时我不让你卖拐，你不信话，你说这咋整？ 媳妇儿，他完了，你看看，变化多大这一年？往上看。 你要说有变化吗？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你看。就连我媳妇都能看出来，你知道因为啥吗？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你的病毒往上转移，已经到了大脑。你两条 来吧，咱们就听到这儿吧。这个因为太经典了，因为一直想听下去啊。 听完了之后，咱们就不用演了。 对， 感觉是更没有自信了。就主要是太没有自信了。 稍微提醒一下，就我听这个太难了，这个台词。但是就是说，一定要注意节奏。 节奏是最难的，这是。 一定要注意节奏。 来吧， 别着急啊！ 我祝福你们。开始，来，音乐起来，三、二、一 ，Action！ 去年买拐窝囊够呛，丢了工作，跑了对象，我就不信这个劲儿。别人能让我吃亏，我就不能让别人上一当。我也卖拐，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给你， 崴啦，拐啦！ 发家致富道道堵，去年卖拐，今年卖车，卖车嘞，卖车嘞， 拐啦，卖拐啦！ 哎，老头，这不是去年那伙夫吗？ 嗯，好嘞，这回咱这轮椅有销路了， 人家腿都好了。 好了，那去年不是给他忽悠瘸了吗？你看我今年怎么给他说服到车上？ 站住！ 哎呀，大兄弟，你这干啥玩意儿 ？Hello， 朋友， 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呢。啊，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不留名。 我激动个屁哇！我把我坑，你把我坑苦了，知道不知道？啊，我老婆也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哎呀，大兄弟啊，你看你别了，你我们把钱给你，你把拐子还给我们，咱回家吧，快点。 你靠边，大兄弟啊，你这一年拐主没主？ 我主什么主啊？我压根儿没病。 完了，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当初我说你不让你卖拐吧，你不信吗？你看这回可咋整啊？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见看看，你说说他这一年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要说变化，我就觉得于浩这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对喽。由于他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你的病毒迅速地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这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我请的病魔正在吞噬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忽悠，接着忽悠，还忽悠我是于浩了咋的？于浩有我长得好看吗？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啊？ 大兄弟，你别闹。 去年走两步，瘸没？ 瘸了。 跺两脚，麻没？ 麻了。 因为什么？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哎，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哎，我给你走两步，哎，走两步，哎，走两步，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还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来个大跳，哎，我再给你打个方，好不好？ 停，看见没？不但脑子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你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试，那个电视台李咏那个耶，就这样。 这样的 啊？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都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你别给我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你找于浩能答得出来的。 请听题：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8个猴。 错。 2猴。 树上骑着个猴，地下一个猴，加一起2猴。俩 骑着的呀。 哎呀，大兄弟，你今天 你要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没？ 你别我呀，我明白了。 还听题：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猴？ 2猴。 错。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8个猴。 哎，大兄弟，你别跟他搁这扯了。哎， 不是你上面七个猴受得了吗？ 他掉下来也是八个呀，就你这智商。 你别再来。 你知道你这是啥病不？ 咋的？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怎么治？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你现在你有压力呀，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答得出来。 离地怎么离地呀？ 你想个办法，看见没？自己就找着定位了。 哎呀，大兄弟，这个哎呀，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坐这个上头， 可以。 这大小还挺合适， 挺合适，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说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3？ 在算错的时候等于3。 回答正确，恭喜你！ 哎呀妈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你两脚离地了。腿就没有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这个，你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你别忽悠我，你下面再给我考一道。 是啊，比如说啊，有一个醉汉， 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夸一砸，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呀？ 因为电视质量好。 错， 因为没砸着。 对了，太简单了， 节奏。 那怎么还夸嚓一声呢？ 夸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没砸着，喝多了嘛。 哎呀哎呀哎呀，我这脑袋，哎呀，别别别，你再来一个。 请听题，一个醉汉夸嚓砸地上了，正确了，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再来一个，赶紧的。 哎呀，你可别答了，大兄弟。哎呀， 一个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看前面的电线杆子上蹲着个猴，踩刹车了。他为啥呀？ 因为那个司机爱护动物。 错误，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正确。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对呀，猴屁股红的圆的，我这眼睛咋就不好使了呢？这还，你再扣一道， 书上有个猴， 二锅大红灯了，屁股， 正确。哎呀，你这智商，你看看你这坐上马上就会。 哎呀，不对呀，不对呀，大哥，哎，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我都是新的呀。 是吗？ 不对呀。 那就站起来再来一遍，也是最简单你都答过的问题。 好， 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你说。 请听题，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错，二啊。 二啊，刚才你不是说三吗？ 你连二三都分不清楚了，你二到啥程度了呀？ 哎呀，哎呀，那我再上来吧。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 啊，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你看你这都能回答俩问题了。 哎呀，这。 这样，大兄弟，你听我说啊，咱这病好治，回去以后，只要你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哎，来来来，你下去，我们还得回家呢。 大哥，你别大哥。 哎呀，你下去，我们得回家呢。 大哥，你听我说句话中不中？现在呢，虽然我这个智商有一点问题啊，但是我不是愚昧人，我相信科学。刚才听了你的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呀，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那怎么的？多少钱呢？ 先别掏钱。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你又不做了。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去年你那台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这个病，得在这儿等你半年。你要给钱，我告诉你，你就给一个改装费400块钱。你要给多，我都不给你出啊！下次啥我都不卖你。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大哥，我这。我这儿都300多块钱， 那就拿着吧，那就不少了。 嗯，戴表了？戴什么表了？ 哎呀，哎呀，那个， 你又赖我，去年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啊。 我跟你说，你咋这样呢？ 你说我没说要表啊。 大哥，大哥呀，大哥！ 哎， 你来，大哥，我跟你说。你像我这样的智商啊，以后基本就看不懂手表了。你拿着呀， 回去好好养病，一年就好了。 哎呀，老头子，你也不能可一个人这么坑啊！兄弟，你别走，你要相信我的话，赶紧你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们，他还是坑你呢。 你这不是坑我吗？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去年我有对你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 我不管你了，你这种人就让人骗的都可怜呢。你这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谢谢呀、啊！ 你看他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家。 那你看这玩意儿，咱还要他有啥用啊？这拐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还卖他。 哎呦，太棒了！哇塞，太棒了！这大娘们演的。 洪泽哥，你太棒了，你真的太棒了。卢一那个节奏也特别棒，特别棒，特别棒。 卢一太好，卢一太好。哎，就你这个口条，不是那个，还能说 我这个协同， 主要靠节奏。 哎，二位有没有发现，于浩大哥就一直看我们把时间撑到了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笑而不语。 没有没有，真的太好了，真的太好了，让你俩演成了山东版的。 我觉得有偶尔的时候抽不冷的也是河北版。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主要是靠徐冉经常带跑偏。长江往北的话，不一定能往哪 一锅混。 偶尔也听说点扎你口的味儿。 哎呦， 一锅混。 太好了太好了，太经典了。咱们下回来个卖车哈。来，感谢各位不是买专家，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洪泽，感谢卢一的精彩表现，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明晚6:45再见， 拜拜。明儿还是我俩，明儿见。 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喜欢。